是说法，生凡公文，见过上乘，佛法无边，修度无量，生生无量，化身无来正法，宇宙本相，如来正法，永发光芒，如来正法。 Thank you. 正法，宇宙本相，如来正法，永发光芒，如来正法。 法，又放光芒。 大悲不量。 多